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废墟之中，我们怀抱微小的希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我们总是想得太多，读书太少。 集英采华，读书10岁。 欢迎来到清华大学广播台读书组的全新访谈节目《山月10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山月10岁》，我是蒋灵山， 我是唐月， 我是东东， 我是超超， 我是尹丽。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思想家所写的一个回忆录。这位思想家以及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托尼·朱特，他是当代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知等撰稿，著有《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龙和法国的20世纪》《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陈科遍地》《记忆小屋》《思虑20世纪》等作品。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认为是无法被超越的史学著作，2007年获汉娜·阿伦特奖，2009年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奥维尔终身成就奖，2010年8月因病去世。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呢，就是他的一个回忆录《记忆小屋》，这是他逝世前写的最后一本书。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叫做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简称为 ALS 的病症。那这个病症呢，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患者的躯体会陷入瘫痪，肌肉会变得麻痹，声音也会慢慢丧失，但是唯有感觉与思想可以保持清明。所以他为了记录下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事情， 就写成了这本书。每一篇文字都是对他个人体验的一次回顾，但最终也引向了对历史背景的整理和评述。他写到了童年时代的战后伦敦，回忆自己对伦敦一些公交线路的迷恋，并进而展开了对公共礼仪和战间期城市规划的深思。他也写到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谈及欧洲人观点不一的性别政治，并最终断定自己那一代人是富有革命精神的一代，但是却错过了革命。一系列穿越美国的公路旅行带来的则不仅是对美国文化历史的评述，更是对自身在晚近年代的身份认同的新体会。他记下了各种成长琐事、旅行见闻和学术生涯的体悟，汇成一时的溪流，轻松地荡起波纹，接着又流向各种有趣的方向。那其实这个作者呢，最初是由尹力推荐的，我想问问尹力对这个作者以及这本书的看法是如何的呢？ 其实最开始我是因为林珊说他想读一本关于历史方面的书，他没有明确的说想要读哪个方面、哪个国家或者哪个时期的历史，所以我下意识就想到了以前读过的托尼·朱特的《陈科遍地》。这本书是他在美国时期写的一个关于，应该说是关于历史和政治的一个综述性的小书，文章很好读，给我的最大一个感受是这位历史学家他对普通的读者非常友好，基于他的丰富的历史学养，所以对所有的问题都带有非常深远的历史眼光，并且能够非常深入浅出地把他们讲出来。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有一种对于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的一种反思，这个作者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提到了这位作者，然后唐就推荐了这本小书。 那我想再问问唐，你对于这本书又是什么感觉呢？ 之前大力在群里面讲到托尼·朱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看过他的这本《记忆小屋》还有《责任的重负》。《责任的重负》当时因为是冲着雷蒙·阿隆和加缪去看的，《责任重负》就讲了三位法国知识分子的一些事儿，然后就是很有针对性的看的。《记忆小屋》呢，则完全就是无意间找到的，看了看标题，感觉是比较轻松的，而且是一篇一篇，每篇之间可能当时看的时候感觉联系应该不是很大，很适合睡前阅读，所以当时就看了，然后也在群里面讲。最重要的呢，而且它很薄，所以就是也比较符合目前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提出来了，然后结果就中了，然后我们就看了这本书。其实整体《记忆小屋》给我的感觉仍然是一种比较坦诚和亲切的感觉吧，毕竟刚才林珊也讲到，这是托尼·朱特生前写的可能最后一本书还是怎样，然后又是因为生病之后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文笔这回事就会变得比较诚实一点，因为是写有一种写给自己看的一个感觉，他尤其是写到童年的那些部分，虽然和我们的童年肯定是很不一样，因为他在伦敦，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不是非常亲切的，而且后面讲到知识分子或者是讲到一些革命和社会的一些思考，也正好是和我们现在的对于世界的一些困惑，对于社会的一些想法会比较契合，大概就这样。 其实刚刚唐提到说看到记忆小屋这个标题的时候就会想可能这本书会比较轻松，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是觉得记忆小屋这个题目特别亲切，然后其实托尼·朱特在记忆小屋的开头就给记忆小屋做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他说有利玛窦的记忆之弓这样的一本书，他本来也想说是不是要建一座关于自己的记忆的宫殿，但他又觉得好像这样说宫殿这个词好像过于炫耀了，所以他觉得不如建一个小屋，这样比较舒适。他觉得小屋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真实入微地去表达自己所经历的所有事情，然后呢又可以成为一个回忆的契机，就是每提到一个细节都会引起很多很多的回忆。最后是因为他觉得小屋是一个空间，可以给他存放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其中的脉络，但又不需要像写学术文章那样 去写的非常的逻辑清晰，同时呢，这样的一个记忆小屋又是一个很好的空间，可以给他存放各种各样的记忆，这些记忆不需要像他写学术文章那样逻辑非常的清晰，但这些记忆呢又有自己的脉络在其中，可以给他慢慢赏玩。所以我觉得记忆小屋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表达自己一生故事的一个方式。那我再想问一问超超，你又怎么看待记忆小屋呢？ 我们在群里面讨论，然后决定读这本书之后，然后我翻开这本书确实如唐所言还挺薄的，然后因为本身每一个小篇章都挺短的，所以读起来还比较快，但是和它的文字量相比而言，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我觉得可能是作者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回忆过去，回忆自己所曾经有过的很多的想法，把这些东西其实一一的都想展现在这本书里面，所以这本书其实聊了非常多的方面，包括从最开始作者对他的病症的思考，对他童年回忆的描写，谈到就是包括政治，包括革命，包括性别议题等等各种，其实在我们看来应该算是都是一些很大的问题的各种想法，所以我觉得整本书看下来信息量相当的大，能够感受到就是作者确实是想要就是表达很多东西，里面有一些问题也确实是就是哪怕放到现在来讲，即使是过了大概几十年和他描述的那个时期，那也依旧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些社会问题吧。 嗯，那最后我想再问问东东，你又对这本书有什么总体上的感觉呢？ 大家前面都说了，这本书其实涵盖的内容非常的全，作者在这里面因为是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回顾他一生的过程中就去讨论了各个时期，然后不同的阶段他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然后其实就像林珊一开始会讲到说，他不像写学术论文那么一样需要严密的论证逻辑，但另一方面确实就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尽可能的发散，而且你不用考虑到说我是要去驳倒谁，所以虽然在这个书里面他其实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身份都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但你并不会觉得那么难以接受，甚至他可能批判的那个人就是你，他批判的那个主义就是你相信的一些道理，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好的反思，然后也会跟着他的这个这种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文章很发散，然后可能一会儿再讲这个一会儿再讲那个，但是也会跟着他的这种思绪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也会像超超刚刚说到的，可能这里面很多的东西都会让你想到今时今刻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公共的事件都是有意义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这本书的其中来一讨论它每一个章节所写的内容。这本书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了他的童年的经历，第二部分呢基本上是他的求学经历，第三部分呢应该可以是说他到了美国之后的经历。那首先第一部分，在他的童年经历当中，他生长于战后那一代，因为他是48年出生的，所以他经历过食物的短缺，然后对于食物有自己很多的很有趣的看法，然后他对于交通工具也有自己的很多想法，他提到自己的爸爸对于雪铁龙这个品牌的迷恋，同时呢又说到了自己对于绿线巴士以及火车，还有就是武港总督号这个可以从英国到法国的一个船，他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他的家乡帕特尼。我想问一问，对于作者来说，他回忆他的童年，其中当然有着满满的乡愁，因为我们知道乡愁就是那些回不到的过去，所以我想问一问作者所描写的乡愁在这一部分当中是如何体现的呢？首先躺开始好了。 就像林珊刚才讲的，作者是在第一部分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那如果说他童年回忆的乡愁，应该就是在具体的意象、情节、故事或者是物件里面体现的吧。刚才也说了，他回忆到父亲对汽车的热爱，然后一家人会开车去欧陆旅行，还讲到儿时的自己很痴迷火车，喜欢坐绿线巴士，也讲到他吃的东西、住的东西。他最有感情的应该是他小时候住过的一个区帕特尼，我记得他讲到自己小时候常去的糖果店以及糖果店里的老太太。虽然多年以后一切都变了，但是他的记忆仍然是会为他勾勒出这样一个曾经的一个家园。那其实和大家回忆童年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吧。我们也会想到小时候做的游戏、吃的零食、看的电视节目。如果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呢，就会加上更多更细节的回忆。那虽然现在很多东西可能都没有了，但正是因为这种没有，反而加上了童年的回忆光环，就变得更美好。但是就算是回忆的东西还在，那时过境迁，我们看到了、想到了，可能仍然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不过我觉得托尼·朱特可能有一点和普通人还不太一样，就是后面会讲到他对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是比较模糊的，他觉得自己的多重身份就是很矛盾，但是又可以融合。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他童年回忆的乡愁，可能会让他的乡愁更加的分散，这点书里面没有明确讲，是我自己想的。 对，确实就是托尼·朱特他的身份，他是英国出生的一个东欧犹太人，但是他又到过各个国家，所以对他来说到底他是什么样身份的人，确实是很难界定。那我们之后也会再进一步讨论这样的问题。那我想再问问东东，你又对他的童年的乡愁如何理解呢？ 其实就像那个唐刚刚说到的，我觉得就是乡愁首先可能就是一些具细迷的细节吧，这种细节里面是会有味道有气味的。因为作者一开始就回忆了他小时候，首先他妈妈不是很会做菜，然后所有东西都是一通乱炖，然后他每次都是去他的外婆那里，然后才会吃到美味的菜肴，是味道的，然后又会有气味。他在写到绿线巴士的时候就会说，那个绿线巴士里面散发着一种令人安心的气味，然后就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即使过去了多年仍然像就发生在昨天的一样的那些画面。比如说他在绿线巴士里面会写他当时会坐着那个巴士从头坐到尾，然后观看伦敦的景象，然后发现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当然第二个方面就是唐也刚刚说到的，就是那种你的乡愁一定是那种今不如昔的那种感受吧，就是可能会觉得哎，当时那些东西都是有闪着光芒的，但是现在再回过去看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不像是原来那么美好了，就会有这样的色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乡愁的作用吧。 其实刚刚东东提到绿线巴士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绿皮火车，虽然只有一个绿字是一样的，但是绿皮火车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虽然那个味道真是让人想起来没有那么美好，但是也会就是他的某一些经历，因为其中某一个字或者某一个小小的细节的描述，真的也会让我涌起关于我自己童年的回忆，我觉得还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超超呢，有什么样的想法？ 说到绿线巴士，其实我也是读那一段的时候对那个作者的那种回忆童年的感觉特别有同感。因为我以前在家的时候，虽然我从我家去学校基本上都不需要坐任何交通工具，但有的时候我会去朋友家住，大家就是从他家去上学，就是坐那个一条线路的从起点站开始。即便是现在，就是每次看到那一路公共汽车的时候，还是会心稍微有一些感触，就会想到以前的那种回忆，所以我觉得看那一段的时候是很有同感的。 那尹丽呢，又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在谈到乡愁的时候，作者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历史学家的视角，他在看待小时候的所有的事物的时候都非常 怎么说呢，非常清晰地把他们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当时的战后背景和他在童年生活当中所经历的配给制，就是所有英国人都过着非常紧缩、非常低调的生活，然后只有在旅游的时候到达法国，然后发现很多东西在商店里都可以买得到，然后那种狂喜、那种疯狂的购物，包括他在回望的时候看到那个艰苦的年代里面所充斥着那种全国人都在同一种情绪下穿着同样颜色的呢子大衣的时候的那种整体性。我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背景对于他的回忆性写作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地方。另一个很有趣的点是，我觉得他无时无刻在反思着自己的身份。在他童年的生活当中，他奇特的背景，爸爸妈妈是犹太人，然后来自东欧，先居到这个地方，生活在伦敦，然后妈妈并不会做传统的菜肴，只是每周五去祖母家吃到传统的菜，然后包括不信教之类的。我觉得从他的童年生活中，他无时无刻的在反思着自己的身份，我是谁，为什么我吃到印度菜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一个英国人，为什么我喜欢印度菜却是因为我祖母家的料理。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有趣。 的确，说回菜肴的话，其实中间有一个地方我读到的时候会突然笑一下，就是他说就是他父母那一辈会觉得中国菜很干净，其实这个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stereotype 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就是模式化印象。但这个模式化印象其实很对，因为直到今天我如果去 Santa Barbara 任何一家中餐馆去吃饭，我仍然会比较担心它的卫生状况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餐馆，因为的确吃完中餐馆经常会拉肚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stereotype， 但是好像这个 stereotype 又是真实的。所以其实读童年回忆这一章节的时候，可能真的还是会带着一种还蛮有共鸣的一种感觉去读它。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其实更多的就开始有更多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在了。第二部分呢，说的是他的求学经历以及他最初的一些工作经历，然后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词汇，比如说革命者，比如说精英，这样的一些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思考的一些问题的关键词。那在这一部分当中，我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大家觉得托尼·朱特的求学经历，他去中学，然后又考上了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又去了巴黎师范高等学校去交换，然后又在国王学院工作，然后他也经历了法国知识分子那个很奔放的年代，然后还有自己对于知识分子、对于精英主义的反思，种种问题，我想问问大家觉得跟自己的求学经历有怎么样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因为毕竟大家也是四位，也是从清华一步步走出来的，所以我想应该会有很特别的想法。从唐开始好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从他很多细节上来说，我看到的更多是不同的地方吧。做比较的时候难免会比较侧重于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从细节上来讲，国王学院作为一个老牌精英院校，里面还有铺床工、帮学生打扫卫生、整理床铺、跑腿，这个就肯定是很容易吸引我的关注，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那如果从大环境上来说呢，托尼·朱特在1966年入校进剑桥，正好是整个社会思潮特别激荡的时候，年轻人就是各种群情激昂，他也围观了各种革命啊，听了各类的思想，是在我自己的求学时代就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么大范围影响的社会的一个思潮碰撞。 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没有影响这么大的。当然这些都是比较外在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说到他自己的学习经历的话，他自己在书里面讲，他在他的学习也是经历了传统和变革的一个交接。那可能比较相像的地方呢，就是他遇到了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那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就上了大学之后会认识更多的人。但是他书中写到了他遇见的人可能会更有个性，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我遇到的人大多数还是很相似的，就抛去什么家庭背景啊，什么地域这些，本质上来说就还挺像的。反而是他书里面就很惋惜的说到自己的后辈学生，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那一批人，就是选择从事一些更有实际利益的工作那些人，我觉得和我们现在大学生活里面的同学给人的感觉会比较像一点。在当时的国王学院呢，他还提到有一批老师都是当时学院倡导自由主义教育，然后老师们知识很丰富，然后而且善于倾听和引导。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然也有幸遇到过这样的老师，但是我觉得终究还是少数。 不过说实话，铺床工这个存在真的是让我小小的惊讶了一下，会觉得哇，这好像18、19世纪英国文学当中的那些贵族们的生活。但是铺床工这个存在其实还有更多的细节在里面，我不知道东东会有更多的想法吗？对于铺床工，看到铺床工这个章节的时候。 当然首先第一点就是跟唐跟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铺床工这个东西是你根本不可能在你的这个求学经历里面会想到的一件事情。他在去这个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之前，就是他在接受中学教育的时候遇到过一位你可以说是魔鬼教师，就是教他德语的那位老师，然后他现在回顾的时候还觉得他是一个好的老师。其实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一位魔鬼老师，通常意义上我是非常反对就是这种填鸭式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学习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懒散的人。但是那位老师确实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他虽然就是是一个高强度的教育，但他也会像书里面这个作者写到的，他虽然是高强度，但他真的没有采取体罚，而是用一种给你一种精神压力，就是想说你们都在这里学习，然后你不可能学不好。而且他真的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他自己就可以做到一分一秒都不讲废话，他就是满满的都是干货，所以你也会蛮佩服他。然后也就是从在他的教育下，我的语文成绩从就是全年级1000多名，然后变成了全年级就是第一第二名这样的成绩。所以我回过去的时候，我也就会觉得那段经历还蛮值得回味的，然后也挺感谢那位老师的。这可能是我跟他为数不多的相同之处吧。然后那些不同啊，比如说像唐刚刚说到的，就他经历的那个年代，然后他经历了这种就是国王学院，然后巴黎高师这样的思想动荡的这样的一种激烈的碰撞，然后还包括像他自己是，其实他有一点点像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就是你先工作了然后再来读大学的这种这样的学生，因为他先去了以色列的基布兹，然后再回到这个国王学院来念书，其实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再来读书，和我们一直都在读书的经历感受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所以真的有太多不同了。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包括他又去法国交换的时候，他可能能想到的东西就会更加的具有批判性，他不会只是想到革命的种种激动人心之处，也会想到革命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我想起了我以前教过的，就是在那种北京的国际学校里上学的学生，他们常常是外地非常有钱人家的子弟，然后送到北京这边来，然后以后准备出国，可能高中就会出国。那他们在我遇到的那个女孩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她所想的就是把师生看作了一种劳资关系，觉得不过就是因为我付钱你才能够在这里教书，你才能够教些东西给我们，但是你应该要听我的，因为我是付钱的那一方，我才是老子，你才是孙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存在于这种忘记了本身师生可能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而纯粹的只是以一种金钱上面去衡量，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痛心的一点吧。那其实我们刚刚讨论这整个第二部分他的求学经历的过程当中，当然不能忘记了他最后的几章所提到的一些关键词，其中一个就是我非常在意的所谓精英这样的一个词。当然一说到精英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引起很多我们现在还在有的一些讨论，比如说钱理群所说的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在这种很好的大学教育里面出来的人所想的问题不过就是自己平常生活的问题。那对于托尼·朱特来说，他觉得精英这样的一个词到底有什么样的承担呢？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读两段他的描述，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大学原本就是个精英集团，他们的用途正是选拔人群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再通过教育提高他们各自的能力，不断地对精英集团破旧立新。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是两码事，一个由财富多寡和世袭制度主导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粉饰教育系统，通过否认能力的差别或限制机会的选择来修正它的不平等的，何况它还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贫富差距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这不过是道貌岸然和虚伪罢了。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自己既是激进人士又是上流精英，这种看似互有区分的自我认识与我们在大学时代潜移默化地承袭到的某种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这种区分属于上流社会的凯恩斯们，他们成立皇家芭蕾舞学院和大英艺术协会是为大众，但经营上却坚持只用内行。这种区分属于精英体制，他在给每个人以机会的同时却只奖励最好的。这种区分属于我的国王学院，而我何等有幸得以亲身经历。那我想问一问大家，对于精英以及精英主义到底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有一点大，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在想，到底精英是怎么界定的。在我的心目中，我会给精英设定一个标准，就是达到一定的能力或者是怎么样算是精英。很多人觉得说哦，大学生或者名牌大学学生就是精英了，但是我觉得很难这么界定，但社会上可能就会有这种认知。那其次就是精英到底是要干嘛，这就是我觉得要不要批判性的看待他们的一个标准。如果大家比如说就是周末聚个会聊个天，讨论一下世界局势指点江山，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又或者是一群商界大佬一起打个高尔夫，那不管他们是聊什么用什么姿态聊，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毕竟精英内部其实还是有鄙视链的存在，那如果他们是有共同话语的人一起交流，就没有什么好评价他们或者批判他们的。但是托尼朱特最后讲到的一个精英制度，也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到的精英主义，就是定义为倡导由社会精英主导社会走向这一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古往今来虽然有很多人就是试图论证国精英主义的合法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精英其实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它是刻意区分营造出的精英小群体，是作为一种既得利益者来彰显自己的不同，甚至像是书中讲到的会阻碍普通民众的上升路径。那这样的话其实和以前用血统来论精英是没有什么区别，肯定是应该批判的。但是现实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划分能够让我们认清楚哦，什么是这样的，什么是那样的。这就是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每个人对于精英或者精英主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评判和界定。那单就本书来说，其实本书中间从头到尾托尼朱特可能都是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姿态，但是他的姿态没有让我感觉到反感或者是不舒服，因为我服气他的成就，所以我愿意去包容他的这样一种傲气。就好像我们大家现在看魏晋的那些人就觉得他们很可爱，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作者，我们之前也大家也知道我们聊过一些作者，他中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姿态就会让人感觉很反感，那我就会质疑他的精英身份到底是不是他标榜出来的，我会觉得说这样是有区别的。那刚才讲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还是会回到界定这回事。我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没有觉得，我不会把他们划归到精英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我对精英的标准界定还是很高的。 确实，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对，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其他的一些想法。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会聊关于谈话节目这个主题，那么其中可能就有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知识分子这样的存在，那可能界定上面我们又会再更多的谈到。那我觉得躺的这番话确实会给下一期节目带来一些更新的观点。那接下来就超超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于精英和精英主义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虽然精英可能会有很多种筛选或者界定的方式，比如说以前我们为血统论，然后比如比较动乱的时代，那实际的才能就会更加的显著，而且这些才能可能需要有实际效果的支持。到现在就是资本会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如果你的才能出众的话也有可能可以获得承认。但无论如何，我觉得精英始终只能是人群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如果需要由一小部分人来决定整个集团的决策之类的东西的话，那必定要有够的反馈机制能够让除了这一小部分人以外的人 能够去影响这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决定，否则我觉得不可能只靠人的道德操守去使得他们愿意为其他的人的利益考虑。那通常我们可能最切身的还是自己的利益，那不管怎么去挑选这个精英，如果他们始终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他们的出发点我想肯定还是他们自己自身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上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在前提之下我们才可能就是说去通过一个合适的方式筛选出一些真正符合精英这个身份的人去参与一些事情。然后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他当时提到法国的那些精英，他们无一例外的就是出自于巴黎高师，然后他说他去那儿看到那儿的学生的那个情景，在高师里面然后就遇到所有同学，他们都仿佛机械化了一般，觉得你进了高师一定是去过强化班，然后问你是从哪个强化班来的，可能没有去上过强化班，仿佛都是通过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高强度的各补习培训这种类似的，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在定的时间里面高强度的去灌输可能重复度比较高或者局限性比较强但是比较针对某一些筛选啊考试啊之类的这样的一样的知识，最后通过考试进入到这个地方。读到那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就是高师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进入的方式和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是还挺令人反思的。 确实就像唐刚刚说到的，就是首先如果你要谈精英主义，可能要去界定什么是精英，然后你是用就是社会的财富，还是用你的专业知识，还是用你的这种像以前界定贵族一样的这种你对各种礼仪的这种掌握的一套标准去界定它，这都很重要。但是我想说的是因为从我个人理解嘛，就是我以前还经常跟别人讨论说就是精英治国和这种民主治国就是哪一个更好。其实我个人虽然大家都会强调说像唐可能是确实如果学社会学的人会非常在乎说这种阶层的流动，然后一定要让民主大家多参与进来，然后各种因为民主会提供这样的反馈，但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或者个人的这种偏好来说，我是更倾向于精英治国的。我的所谓的精英治国呢，我是会觉得尤其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它。所以就是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去决定，当然就是你在选择这些专业的人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民众的这种参与。但是如果比如说就像之前可能当然这不可能不太政治正确，但我会觉得比如说像你要不要建核电站这件事情，如果所有的就是让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来就是讨论一下然后投个票，然后这样的形式的话可能会变得非常没有效率，而且大家可能比如说对核电站的好处和危害根本也不清楚，可能就只是媒体宣传一下以后，然后就一直在投票，然后就这个电站就不见了。然后但是当遇到可能缺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没有电，就是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更倾向于说我会觉得如果能把这样的一些问题让民众去授权给一些专业的人来解决，我会觉得更好。当然可能就是我的个人的浅见，就是可能在政治学上或者在社会学上有更多的制度上的设计。然后在书里面其实会提到另一个，就是刚刚林珊摘选的那一段里面会讲到说，就是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是两回事情，就是这也是挺重要的。因为他在里面会说到比如说像英国之前也会就是要打破这种精英主义，然后就让公立学校这样的教育的标准不一再的降低，然后英国政府要求50%以上的高中生都能够升入大学，最后结果就是其实你忽略了，就是你如果你一定要强制追求这种结果的一致性或者结果的平等，可能就会像我们之前我们国家经历的这样的无差别的对待大家的能力，无差别的对待大家的劳动，那就会使得大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或者就像英国和我们当前社会面对的，如果比如说都要求小学3点钟放学，都要求我们去减负，那结果 造成的就是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的不断拉大。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的最后的选择的标准就是看你的这个个人的工作能力的大小，结果就是像刚刚林珊讲的那一段里面讲到的，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看能力的，可是你在这个做教育的过程中你要强调结果的就是平等，这样只会造成一种就是现实的这种拉扯和最后结果的就是事与愿违。所以在读这些段落的时候我的感触还是蛮深的。嗯，当然可能就是我想这些话可能会被很大的喷吧。嗯，就是这样。 嗯，我其实本来想说可能这两个观点都会陷入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尤其是第一个就是谈到民主机制跟精英机制的问题。因为刚刚其实超超说的时候我就想说了，可能说首先精英机制跟民主机制肯定都有他们的好与不好，但是到底哪一个是我们当代社会更加适合的制度，可能需要更加全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我当然跟你的观点不一样，我还是会比较坚信那句民主的机制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机制，但是它一定是最公平的。其实说了这一类革命者，说了这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有革命者的那种精神之外，还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托尼·朱特在第三部分讨论到的，也就是所谓的谄媚的知识分子。那在被禁锢的头脑这样的一个篇章当中，托尼·朱特提到了一个作家叫做切斯瓦夫·米沃什，他写了一本书叫《被禁锢的头脑》。那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两种人，一种人呢是吃了所谓叫莫尔提饼药丸的人，那这一群人他们是一群被亚洲游牧部族征服的中欧人，集体服下了一种小药丸，从此再没有了恐惧和忧虑。药丸的松弛作用使他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愉快地接受了新的统治。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凯特曼意象，那这种意象呢是指那些凯特曼这样的一个存在内化于心的人，能够在自身的言论与信仰相左的状态下生活，一边游刃有余地适应每一个新统治者的要求，一边坚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或至少仍保有自发选择服从他人理念和裁决的人的自主性。而米沃什评论这样的人呢，是所谓解除了心理负担，滋养着意淫之梦，使四面竖起的牢墙皆化为令人慰藉的失神幻想的机会，这样的一种人。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让人警醒，然后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现在再去深思的观念。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米沃什在评论这类谄媚的知识分子，他的一句话是说，谄媚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便是他对自己思想的畏惧。我觉得凯特曼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当今社会很多地方都存在。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麦片其实并不是多么好的东西，但是呢有这样的一群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他们被卖麦片的这样的生产厂家所收买，然后写了非常多的论文去赞扬麦片到底有多大的好处。而其实这些麦片里面可能它的含糖量或者是它的各种各样的人工制品的那种存在是非常多的，其实并没有对身体有多好。但是因为这样的观念已经形成非常多年，导致大家不过就是继续在吃这样的麦片。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但我们知道在整个社会当中有很多更重大的例子。那我想问一问大力，对于这种所谓知识分子对自己思想的畏惧有没有什么更多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这本《被禁锢的头脑》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凯特曼的这种现象，其实刚刚听了林珊的描述，可能大家就会想到很多，就是在当下的时代里面，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到非常多的对照。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像之前 他讨论法国知识分子时候所说到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与现实脱节，以及他们的一种软弱性有关。嗯，可能这本就是他在提到凯特曼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东欧的那个非常非常严酷的现实，然后在那种现实的高压之下，这些知识分子感觉上是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哪怕是违背自己信仰的选择。比如说在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不做，明明有相左的看法却不作为。但是这让我想到了托尼·朱特在他的另一本书叫做《陈科遍地》当中提到的一个说法，那个非常具有启发性，就是他说不作为也是一种政治的选择，不参与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的选择，但是它是在集权之下最无奈的一种，就是可能比如说你做出了选择之后，你可能就会遭受政治审，就是遭受秘密警察的审查，遭受人身的威胁，这是一种在极端状况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是它也确确实实是一种选择。所以这又让我联系到就是中国宋明理学当中的一句话，说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行动其实是表达出他的思维的一部分，所以这种相左其实也也可以看成是知识分子他们在讨论自己的信仰的时候的那种不纯粹、不真诚，甚至是虚伪吧。 嗯，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讨论的议题，虽然我们才刚刚进入第三部分，但实际上第三部分当中还有非常多重大的议题值得我们更多的讨论。那实际上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读读这本书，然后再把这些问题跟我们一起讨论。那可能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托尼·朱特在女孩女孩女孩这样的一个章节当中提到了性骚扰的问题，也就是在60年代性解放运动之后，人们对于性在解放的同时又更加的有了政治敏感性，也使得性骚扰这个话题呢越来越重大。那他在这个章节当中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人觉得非常值得去琢磨。我读完之后呢有一点不满，这是我对他唯一不满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世界主义的问题。那世界主义方面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城市他们的世界主义，比如说纽约这样的一个世界大都市，他在托尼·朱特眼中到底是否是一个世界大都市的存在。因为呢虽然说纽约是世界大都市，但是在每一个社区里面你会看到非常比如说中国化、韩国化或者日本化的现象，这个我也自己深有感触。当我到了比如说纽约的Upper Town 或者 Downtown 的时候，你会感到啊，这里不就是中国吗？或者这里不就是韩国吗？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到底这算不算是一种世界大都市，或者它实际上更加的地区化，更加的 localized， 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托尼·朱特讨论到边缘人的问题，到底是否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自己好像似乎越来越不清晰，但是他同时又非常欣赏边缘人这样的一个词汇，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处于边界之上，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身份，而是这些身份的一种混合体，或者说这些身份的边界地带。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但在最后我仍然想说，作者在得了这绝症之后决定要写下这样的一本书，非常诚恳地跟大家去交代自己，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尊敬的行为。同时它里面谈到的所有话题都是直到当今社会，尤其是我在美国这一年多以来一直在不断地遇到同时在脑中激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读这样的书，一定会对